4:05，欢迎来到 FM98.2 正在为您直播的女神百分百，我是小雨。 祝大家新年发财。好，我是坐在这个新年发财旁边的泽华。 因为我今天穿得很喜庆， 简直大吉大利啊，我的天哪。哎，所以你是旺财本尊吗？ 我还没有来得及穿那么喜庆。大家好，我是袁一。 是的，那今天呢，如果大家想看我们直播间里有多喜庆的话，当然也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搜索到982魔力工厂来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或者是在我们的新浪微博上面直接搜索到活力982，就可以来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女神百分百了。那今天是周一，也是2017年的最后一个周一了。是的，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呀， 但是 我还是那么年轻，但是时间就这样流逝了。 但是在今天还是要给大家推荐一些正能量，所以说平时在健身的过程当中其实是可以交到很多朋友的。那最近呢，我在健身房里面就遇到了一位，虽然每次见到都很腼腆，完全不跟我讲话，但是我还是有注意到他的一位朋友，他练得非常非常好。 你注意到他的一位朋友，那今天是他的朋友来了？ 不是，我注意到他练得很好，而且每次都非常努力，基本上我每次健身房都可以碰到他。 这朋友就是我本尊，对不对？ 是你，今天并不是你，是你旁边的这位朋友。 这嘉宾可能会被我们吓到。 让我们一起欢迎我们今天的嘉宾，他曾经是一位非常喜欢玩游戏的游戏控小胖，是一个很颓废的胖子，我们先带来一些对比照，但是现在却变成了真正的肌肉男。一起来欢迎我们今天的嘉宾大布。 终于可以说话了， 谢谢大家，我是大布。 我觉得要展示他的身材，一定要就是上半身就看不太出来，应该要把撩起来， 全部脱掉吗？可以一会儿商量一下，到我们的表演区去给大家做一些什么动作上的展示啊之类的。那也希望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各个直播平台来关注今天的节目。首先呢，就进入我们今天的资讯环节，女神麻辣烫。Tomorrow way too far away, and we can get back yesterday, but we young right now, we got right now, so get up right now, cause all we got.欢迎回来，恭喜发财，旺财旺财啊， 大吉大利。 今天呢，我们麻辣烫的第一条是要给大家推荐一个最近会陆陆续续的迎来很多的节日。那其实在节日当中， 特写镜头真的是非常的喜庆。 其实呢，在节日当中，我们也可以自己在家来制作一些节日主题的健身餐，一起来看一下这个非常有创意的小视频。I wanna kiss you, I'm gonna kiss you.Merry Christmas.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哇，看起来很好吃的样子。 这样做起来会不会比较麻烦？感觉食材准备的非常的丰富。土豆泥。 对啊，土豆泥，然后西兰花，还有一些玉米粒。都是提前做好，但是我觉得它这个沙拉酱其实配 的 稍微有点不健康， 真的很重要。哦，它是把土豆泥放到这个西兰花底下， 对，把它埋起来了， 吃到下面的时候才会有惊喜，这样的装扮。 是的， 西兰花变成了一棵树， 对。然后另外是还要有一些水果的准备，比如说草莓呀、啊。哦，它这里面还准备了汤圆， 我以为是 把汤圆放在那个草莓上面。 很期待这个口味会怎么样的？ 我觉得汤圆可以换成鹌鹑蛋，会更健康一些，对吧？ 小雪人 汤圆感觉不像是健身餐， 汤圆不太可以。 嗯，哎，但这样设计很好看，小朋友应该会很喜欢。 你们俩能不能说一下是什么东西？我们俩完全看不见。 现在它是其实就制作成了一个雪人， 对， 它把那个草莓分成了两部分， 嗯， 头上呢是一个小的，然后底下是一颗整个的草莓，啊、中间是一个汤圆的一个 人头，整个气氛都很北方，很冬天。 是的，非常的冬天。另外，他推荐的第二个健身餐里面也是放了一些鸡胸肉啊，还有干辣椒之类的。 但这个鸡胸肉它是放塑料袋以后，拿一个这个锤子给它敲平， 这样肉质可以更加就是松软一些，要不然会很柴，很多鸡胸肉。 然后放的有花椒、大料、盐， 感觉像炖，乱炖， 把辣椒铺在上面， 红辣椒也放到了上面。 对， 这应该是先烤一下吧。 红辣椒也很适合我今天，我觉得我今天手里非常适合拿两串辣椒。 我简直是非常聪明，放入烤箱30分钟之后就可以出辣了。 哎，另外还有土豆也要上锅蒸一下。我发现很多健身餐其实都是 很喜欢推荐大家吃土豆泥。 请问大吉大利本尊，就是吃土豆是 OK 的是吗？就这个土豆当中 很多人会抗拒土豆，但其实很多人都说土豆没关系。所以问一下今天嘉宾啊，你平时因为他饮食很严格，可以问问他你会吃土豆吗？ 不会。 你不会吃土豆，为什么？ 因为土豆其实作为淀粉，它主要成分就是淀粉嘛。 嗯哼。 怎么说？其实它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快的碳水。 比较快被身体吸收， 很容易被吸收是吗？ 对对对对。然后可能我平时的话就是会除了健身之后的那一餐，然后其他的都会选比较慢的碳水。 比如呢？什么叫慢碳水？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下。 慢碳水就是说升糖指数比较低，升糖指数比较低。如果从实际的来说的话，比如说一些麦片之类的，对 啊。那我想问一下，糙米是可以的吗？ 糙米可以的， 那也属于慢碳水。 那油面呢？ 油面是什么？就是白面对吗？ 你说油面村里的那个油面？ 油面其实我理解应该就是面粉做的嘛，对吧？面粉实际上就是一个精致的一个白面粉，其实也是属于比较 可是油面主打的是粗粮这样的一个设置。 那类似荞麦这样的是可以的吗？ 荞麦应该是可以的，包括那个一些真正的粗粮吧， 足以见得我们今天嘉宾真的对自己饮食很严格， 非常苛刻。 所以大家如果在家想在节日期间自己来做一些这样比较有氛围的主题餐的话，也可以来尝试一下我们嘉宾说的这些主食， 动起手来非常简单。 因为像红米、黑米、紫米这样的就是比较粗糙的这种粮食，它其实搭配在餐食里面又可以调色，然后吃下去有没有什么负担？ 对啊， 而且吃的比较杂的话其实是比较好。实际上因为每个人健身的目标不同，其实并不是说一定要从一开始就做到一个极致吧。然后因为如果我们只有只接受零或者一百，就是的话，很容易就会产生拖延，也就是我做不到一百，那我就不做了。所以其实我们可以一步一步的，然后去先做一些比较好吃的健康餐，再逐步根据自己的平时的运动，然后来调整这个饮食。 就先把你那些宵夜呀、火锅啊， 你在说谁吗？ 你在说 谁？泽华已经健身大半年了，可是他也没有。 你看我们两个的目光都。就注向了谁，就知道我在说谁。 男嘉宾告诉我们，切记不要太极致化。有些人呢，觉得穿红色以后就会显得自己漂亮一些，殊不知就变成了大吉大利本尊。 互相攻击可还行？ 下半时段我来给你们发红包吧。 可以。 要说到， 说到最近呢，有一个综艺节目是关于是健身的一档节目，是由我本尊不是啦，是何穗本尊他去参演的。然后他节目当中呢，会给大家介绍一些他平时，比如说真正在锻炼上的一些小的技巧，以及对于运动穿搭的呀一些小心机。我们来看一段小视频，如果感兴趣的朋友们呢，也可以去关注一下何穗最近。 今天其实主题是要讲你的那个背部，尽量多露一点，是不是？要镂空一点，前面够多了，我觉得后面也够露。 感觉终于把你的身体的曲线拉出来，再下去一点，也可以去。哇！ 这个是 bonus 吗？今天这个，那肯定要炸了，我跟你讲。 我希望每一观众都能从我的视角看过去。 何穗和我身材谁好？ 你你丰台何穗，北京何穗，小雨本尊。 好了，大家也可以多多关注一下，因为我发现最近其实健身的网综也是越来越多了，也说明这个全民健身的热度越来越提升了。希望大家平时在生活当中都可以多多的动起来。那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百分百 Party 超模养生记。 从办公室到健身房，不管你是齐刘海辣眼萌妹，还是中分霸气御姐，长得漂亮是优势，活得漂亮就在超模养成记。 活得漂亮就在超模养成记，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98.2 Fresh Radio 正在为您直播的女神百分百，我是小雨， 我就是泽华。 Hello， 我是袁一， 以及我们今天的嘉宾 大布。 大布啊，今天在我们超模养成记的环节呢，大布也会来跟我们深入的聊一下他在健身上面的一些经历。我也是在 素材里面准备了很多很精彩的照片。这样，大布，你先来介绍一下大概你健身的情况 阶段吧。 嗯，阶段。 OK 啊、最初进入健身房实际上是受我老婆的影响。 嗯哼， 是在某一个炎热的夏天，我正在舒服的空调房里打游戏的时候，然后我老婆拿着一张传单回到家里，然后说，哎，你看我们附近开了一个健身房，最近在搞活动，你陪我一块去吧。当时我的第一个反应，哦，我为什么要去？我不想健身，我在这儿打游戏。 我身材很好啊，为什么？ 那倒没有没有没有。 大概几年前呢？ 十年吧，大概。 彼时彼刻的你是什么样一个身材？ 我有图片准备啊，大概就是这样的，很颓废的躺在房间里面。 就是一个正常人吧， 对， 身材也不算很胖， 没有多胖啊。 对，就是一个 比较松弛而已。 对，普通人，普通人。 嗯。 然后，但是就迫于他的 淫威 压力，我不确定这个词我能不能说。然后 天天跪搓板吧。 然后我就去了。然后就是，其实每一次我。在健身上更进一步的时候，我觉得我都会就是有一些幸运的事儿发生。嗯、那天我们去办卡的时候，我就抽中一个特等奖，然后就打了一个九折。然后后来 这可能只是商家为了让你办卡的套路吧， 可能每个人都是 九折， 其他人还是八折、七折， 但是 去是五折。 但是至少他坚持下来了，别的抽到八折、七折的没有坚持下来呀、啊，对不对？ 对，实际上是这样。而且就是说，我的老婆就是在没有几天之后，她就放弃了。 嗯， 但是就是影响 了我。那你老婆本人现在身材怎么样？ 要看看老婆的照片。 有吗？有吗？ 没有。 她其实还好，她其实后来我又几次就是给她办其他健身房的卡，然后试图带着她继续的在健身这条道路上前进，然后但是，都没有成功。但是最近我又准备掀起一波新的攻势。 所以朋友们，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办卡不是你健身的开始。 对， 别以为说，哎呀，我受刺激了，我要去办卡，然后呢，没有然后了。 我周围认识很多朋友都是那种。我去办一张卡吧， 最后可能会 健身了。 对，最后可能会在闲鱼网站看到这张卡本来是5000，五折出。 很多很多人都是这样的。 女生一般都是先办一张卡，然后该买衣服了， 男生 买衣服以后该买鞋了，然后什么发带呀，东西全部准备好了。 作为健身行业的一个从业人员，我也是建议，就是我们的这个观众如果是决定要健身的话，除了办卡之外，可能还要一些其他的投入。其实我们在座的两位非常美丽的主持人都是， 谢谢 哦，那再见了。 其实都 有受伤， 都是除了办卡之外，都是有那个私人教练的这种指导。其实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在最开始的时候，因为当你是一个完全的一个小白的时候，健身教练其实可以帮到你很多，帮你。其实我个人认为最重要的是帮你养成一个健身的习惯，让健身成为你生活中的一部分，像吃饭、睡觉一样平常。是， 大部分你一开始就是有健身教练的吗？ 对，实际上从我去办卡的第一天，我就非常幸运的去请了一个教练。 哦，所以你十年的健身的生涯都是有教练来陪伴你的。 阶段性的，就是中间可能会有一些膨胀的时期。 有没有遇到过瓶颈？比如说哪些时期可能觉得自己的肌肉不长了呀之类的？ 我就是遇到过。数不清的瓶颈，就像其实包括我们在现在这个工作室，我也遇到了一个两个瓶颈，但是康师傅就是我现在老师已经帮我突破了。其实在健身中，其实我们包括职业选手都会遇到一个又一个的瓶颈。当遇到瓶颈的时候，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寻求改变，因为你永远无法在舒适区中去得到你想要的，你 这个道理通用的哟。 对对对， 在工作中也是这样子的， 各行各业当中都是通用的哟。 对。 所以接下来就到了 男主持人 终于要发红包的时候了吗？大家一年都辛苦了，恭喜发财！ 不行，不能在舒适区哦，没有红包才可以脱离舒适区。 我觉得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大布的照片吧，因为一开始照片我们看了嘛，然后有没有阶段性的一些对比照？ 有，他最近今天下午刚刚在健身房拍的一张照片，是展现背部肌肉的一个。 哇！ 因为我平时在健身房里经常会遇到他，我就觉得，哎，这个男生穿起衣服来不太显什么训练痕迹，但是没有想到一脱下来，哎，肌肉还挺不错、哦。 就是所谓的穿衣显瘦，脱衣有肉嘛，这应该就是。 咱俩都没有见过哎。 就不知道脱完衣服以后本身的这个肌肉线条到底 是什么。你在说咱俩本人吗？ 对呀、啊，没有见过脱完衣服以后的样子、啊。 没有见过大步，不是要 Q 到你们两个脱、啊、 大步 见大步吗？我现在就要、 啊、 我下一步就想让他展示。我觉得就是背部背这一块练得好，就是真是挺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而且 脂肪层本来就很高， 是的，而且对于男生来说，其实有很多男生在健身上面会有一些误区，就男生可能大部分会觉得说，我们本来是男生，我们的什么身体的那个就是长 雄性激素， 对，雄性激素比女生高很多，我们本来就很好练肌肉，但是真的有很多男生在健身房里举铁举了好几年，可能还是那种拿一个2.5公斤很弱的那种， 或者是一个空杆。 我觉得他一会儿要 Q 到我。 我觉得这样，接下来我就把大步带到表演区，哎、然后呢， 好好 咱们对吧，展示一下，先把这个背的这块肌肉这一片， 好， 对不 对？ 对， 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 大步开始面部抽搐， 有点抗拒，因为我、因为我平时就是在行业中见到了太多的老师，就是太好了，所以 没有。其实我们今天请你来，主要是想给大家提供正能量，就是我们生活当中既不是健身教练，也不是什么专业的人，但是我们就是正常爱健身的一个爱好者，也可以练得还不错的身材。 我们需要你来给我们提供刺激，这样。就直接隔着衣服好不好？ 嗯，隔着衣服 好不好？ 隔着 眼在这里，因为媳妇儿可能在看视频。 而且旁边还有个陌生的女人， 好， 可以看。 那就请我们的元一女神和我们今天的嘉宾大步来一起到表演区去。走哈，你一会儿可能会受重伤哎。 我为什么会受重伤？ 因为你就是练了半年多，就是也没有。 谁说 他受重伤已经很多次，已经习惯和麻木。 你说我是不稀的脱，我衣服一脱， 那这样 身材简直了。 那你脱呀， 施瓦辛格本尊，有点。 好，我们先让大步就是转过身，面朝这个黑的板，然后你就用对吧？你们惯常的展示背部这个轮廓的方式来展示一下。 OK， 害羞了。 我可以拿吗？ 好， 是这样，因为那个之前有老师跟我说过，包括我们现在的老师康师傅，就是说，练的不是特别好的话，做那种表演动作是很傻的，所以我真的一直特别，你知道吧？但是大家就把它当做一个就是 正能量啊， 对， 你放心，你不要紧张了， 就是交流吧。 我跟你讲，你这个动作我做过无数次，然后我的教练就会以鼓励我的这个作为目的说，哇，你的背练得很棒，真的。 哎、 我也做这个动作无数次， 小雨，小雨， 就是原意已经 说自己了，不妨就让原意展示一下 喽。不是这样，我只是想告诉大步，就是像我们这样的，就是菜鸟级别的，还在那儿做这样的动作，你就根本不要有什么心理压力。 对呀、啊， 好不好？好不好？嗯， 给大家做一个比较惯常的那个背阔的展示动作， 好 吗？ 也欢迎大家在一直播平台上面搜索"活力982"来收听收看今天的节目哟。 好，请嘉宾在那个。往左边移一些，正对着我们的镜头， 这样对，好 ，OK， 这样就好。 元英，你这个手上去是要干嘛？ 我只是给他挪一下，挪一下位置，挪一下位置。 来，3、2、1，走。 我可以摸一下吗？ 可以、啊。 哇，就是一块，就是硬到像板一样啊！这个动作很累，对。 OK 可不可以就于就是练背的一些经验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练背的一些经验嘛，就是一言难尽啊。因为我是因为可能练的不是特别好，但是我希望我的这个锻炼的方向是健美，就是在健身中比较针对体型打造，比较追求一个美感，追求一个极致的一个方向。所以背部的话，怎么说啊、一定要把动作做标准吧，其实和其他所有的部位都是一样的，就是要有刺激，要把动作做标准，然后你训练的时间和重量真的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你一定要练到你的目标的肌群，目标的肌肉，然后让你所有举的这个重量作用在绝大部分作用在这个肌肉上，对，才能去刺激它。 请问大步，你现在这样的一个肌肉群是练了多久以后形成的？ 这个真的是一个比较稍微，我不是，对，我 背部肌肉其实很难练，就是我最开始练背的时候，教练会问我第二天，他说你的后背疼吗？很长一段时间我是不觉得背疼的，因为背部的肌肉本身就很薄，所以对它很难被调动起来，所以刚开始练的时候即使不疼其实也是练到的。但是在最近的时候，我忽然真的感觉练完之后后背开始酸疼了，就说明背部的肌肉在增长。大家在练背的这个过程千万不要担心。而且刚刚我觉得大布说的很对的一点，就是他说练背的重量并没有那么重要，是因为我之前有很长一段时间在跟着康师傅练背的时候，我用错力量了，我可能更多的借力到了我的臂，对，胳膊的力量，所以导致于我的胳膊那段时间练得非常好，但是本身是想练背啊，最后呢就变成说背部没有什么进步，而练到的是其他部位，就是借位了。所以当你的那个重量过于大的时候， 你注意他的措辞啊，这个该练的部位没有练到，其他部位练得非常好。 不是啦，听我讲，重点是说 非常好， 如果要是你那个部位没有练到，借力太多的话，是说明你的重量练用的比你能承受的要重一些，所以你不妨可以换一些重量稍微小一点的，然后让你真正想练得到的那块肌肉得到一个彻底的一个 基本上我是跟你一样的，而且我个人感觉就是这应该是很多初学者的一个问题。我自己的一个想法，我不知道正不正确，是因为我们日常的这个站姿，就是你平时的姿态和这个是有关系的。 是的，是的。 因为我们平时其实可能习惯性的会含胸，含胸，然后可能头会往前去探一点，对，大概就是这么一个姿势。但是其实你练背的时候，更多的是要把胸打开，你才能感受到背部的收缩，包括一些手臂的手肘的角度，然后这些角度实际上是需要你有一些柔韧性才能把这个行程去拉长。所以其实在练背部的时候，我个人建议就是在最开始一定要把动作做对，先把动作做对做熟练，然后慢慢一步一步的再把重量加上去。 是的， 这个是非常重要。如果你一开始就做错了的话，那其实是就是会浪费蛮多时间的。 对， 大布这点说的真的非常对，因为对于多数人而言的话，你错误的站姿呀坐姿呀会导致你的身体出现各种各样的不舒服。比如说我经常会感觉到肩颈部位很明显的酸疼，这就是你平时的一些姿势的不对。当你做一些扩胸运动啊和拉背的运动的话，让你的姿势彻底的这个伸展开来以后，就不会觉得疼痛了，然后你的身材也会变得漂亮。 说的那么好听，实际上练的时候呢， 施瓦辛格本尊。 好了，我再说一句啊，就上半段结束之前，我觉得刚刚大布给的一个提示特别对的，就是为什么要求很多的或者建议很多的初学者在刚开始的时候，你别觉得自己什么都不会，所以你就先办一个团体课的卡，不找专业的教练来带你，你就觉得说啊， 说谁？ 他又在 Q 我。 没有，我的意思是说，因为很多人去到健身房跟很多像大步这样练得很好的人在一起练的时候，他是会有一些些或者说自卑或者说有些差距感，因为别人都拉这么多的重量，我就拉一个空杆不太合适吧，他就会可能努着去想跟别人缩短距离，但是你可能会在这个过程当中接到别的很多错的力，然后把你的动作没有做到位。 对， 这就是为什么你在空杆时期 千万不要攀比。 对， 而且大步也是有空杆时期的，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有空杆时期，只不过不一样而已啦。 对， 这两天都年轻过。 先祝大家大吉大利了。 这一位男主持今天被 Q 得很难过。 下半时段见喽，拜拜。 活像一杯白水，每一口都淡然无味。你想大声呐喊，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你想肆意奔跑，但被压力束缚双腿。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活力调频 FM98.2， 把青春还给你。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There is beauty in the world, so much beauty in the world, always beauty in the world, so much beauty in the world, so shake your booty boys and girls. 进入到了北京时间的4:31，欢迎来到 Fresh Radio 正在为您直播的女神百分百。今天是周一，所以呢，我们聊的话题是很正能量的健身环节。我是小雨， 我就是我，我是泽华。 Hello， 我是袁一。我们欢迎一下，在我们的直播的平台上面有很多新的朋友加入，像问庄静啊，还有苏三啊，还有什么4H5IV 啊，很多一串这个数字的各位朋友，欢迎各位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各路直播平台来观看我们的美好肉体。 也欢迎我们今天的嘉宾，他是之前是一个游戏控的小胖子，但是现在变成了一个满身肌肉和正能量的肌肉男，让我们一起欢迎大布。欢迎你。 大家好，我是大布。 你知道我特别喜欢大布身上什么劲儿吗？就这种劲儿在我们女神百分百每周一的超模的这个养成记当中经常能够看到，就是你会见到身边有很多身材还不错的人，但是 他在看我。哎，说这句话的时候在看我。哎， 身材还不错的人，但是有一部分他是那种走到哪儿就这么就嘚瑟，你知道吗？就是身材好，天天要露，就类似这种，对吧？然后但是有一部分人是像大布这样的，他们讲起健身的时候是满脸严肃和认真，就是容不得0.1的这个差距。就是他是会非常严谨的去跟你讲自己的每一个健身的环节，甚至于他也不认为说我到底练得有多好，我还依然在一个上升的空间。反而是大布这样的一类人，他们会进步很快。 是的，而且他已经练了10年了，一直是保持这种热心。 其实根本不是初学者，他其实是已经是个殿堂级的健身者了。 小雨，我跟你说，今天上节目之前呢，某人就把自己的外套脱了，你说你看我的胳膊最近练得非常的好，你来摸。 我没有这么说， 我很想摸哟。 哎，我没有这么说。 你说那个某人今天里面是不是穿了一个毛背心，刚好可以看到线条的？ 完全可以看到。 不如我们让他来展示一下，是这样，就是正好在我们今天女神百分百的下半段，很想来跟大家探讨一下健身以来都给你带来哪些正能量的变化。那既然说到这儿，刚刚那位朋友就必须要出来 Q 一下。 可是刚刚那位朋友不想成为我刚才说那两类里面的第一类人啊。 你不 我应该是像大布这样一类， 你是很 低调的， 是因为我们逼迫被逼无奈的，好可怜。所以你现在就脱掉你的外套吧。 那不行，所以我不能屈，我告诉你们，真的，富贵不能淫，我告诉你们，不行，拒绝。 还正能量一下，还正能量一下哈。然后大布继续来聊一聊。 对对对， 是的，就是想了解一下，你想你已经健身10年了，这10年的过程当中，肯定也有想偷懒的时候吧？就想让你跟大家分享一下健身对于你，比如说整个生活呀，或者一些性格啊，或者一些什么方面上有哪些改变？ 他刚才不说有过很多不同时期的膨胀期吗？ 哦，还有膨胀期，对 对啊。 其实也没有膨胀。 他旁边那个女生现在也许就在膨胀啊。 我没有， 完全听不进去别人，只是我自己听 错。男生说的膨胀期就是说那个有大概几年的时间，间隔的几年时间，大概是自己在练，然后就没有跟教练在练。实际上，就是还是有很大的提升的空间。就 比如呢，当时你没有跟教练练的时候，你现在回想起来，你觉得是哪里出了问题？ 我觉得生活当中很多男生是一开始找教练练，后来觉得自己会那些动作了，然后就不再请教练，自己开始自己去练。 对， 然后这个过程当中会出现。 对，我非常的同意。然后我其实现在也认为，就是就像我们学习一样，我们除了上课之外，我们还应该有自习，就是一个还应该有实践，就是有一个知行合一。你老师讲了之后，你要通过自己的实践去把他讲的东西真正的吸收。然后这个时间其实有长有短。之前可能我就是认为啊，比如说我跟着老师上了一年的课，那么现在我要把这一年学到的东西我自己去实践一下，然后来也实验一下，看看就是有一些突破性的，比如说老师说应该吃200克碳水，那我为了增肌，我想吃400克去实验一下，看看能不能长更多的肌肉啊。 发现是错的是吧？ 当然是失败了。 哎，可是我想问一下，因为我目前自己身上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虽然我健身的时间没有那么长，但是我从半年前开始找的就是私教，但我现在觉得说我已经对我的教练就是产生了严重的依赖，就是如果没有他，我根本不可能练。 你的教练肯定很开心听到你这种话， 而且你们的长相也是越来越像， 长 得越来越像了， 怎么可能？ 就是这样的问题，你曾经有遇到过吗？ 当然，当然，现在其实我也对这个我的老师就是非常的依赖。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事儿， 因为依赖也是一种信任， 一种信任，而且说明就是你的教练给了你结果，就是给了你想要的东西，然后你才会去依赖他，然后你也不想，你其实真正不想失去的是一个就是更进一步的这个更进一步。另外还有一个就是现在你所得到的，比如说一个非常完美的身材，你 不够完美，但是还需要时间，但是所以就是。教练有的时候可能了解你的身体比你自己了解你的身体还要更多一些。 对，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健身到老。哎，你们怎么打断我？ 就听你一直唱下去啊，看你什么时候 打 掉。 我刚才想要不完全不要打断你，让你直接唱到节目结束好了， 把电源拉下来。 所以大部你到什么时候觉得自己身材还是不错的了？ 到 现在也 没 觉得， 从来没有这么， 这就是你和他的差距。 可是是因为你现在不在膨胀期吧？ 不，因为 你是怎么走出膨胀期的？ 其实是这样， 因为真的很容易膨胀，有的时候练着练着觉得自己好棒啊！ 会。 就比如说，像你的教练韩教练，就是有那么年轻优秀身材更好的人就天天在身边，你肯定不会觉得自己身材特别的好。 所以大步，你可不可以介绍一下你的工作氛围，身边是有很多这种练得非常厉害的人在你身边晃悠吗？ 也没有，其实是这样，我是在一个意大利的一个健身器材公司上班。这个健身器材算是比较高端的，就是卖得很贵的一个健身器材。但是我们的工作方式就是属于独狼式工作，就是一个人，就是一个人整天走东串西的去做业务这样的。所以其实我觉得我比较幸运的是能够把自己的兴趣和工作相结合，这点真的是我觉得非常幸运的一个地方。因为我做健身器材的销售的话，我经常就是我面对的客户就是健身房，然后另外在工作中在一些市场部的工作相结合的地方，都能接触到一些行业中非常资深的人士，不管是在这个学术上，还是说就是从外形上练得特别好的所以就是我平时受他们熏陶比较多一点。然后我觉得其实还有一点就是很重要，就是永远要保持一颗 赤子之心，不忘初心。 对，不忘初心，就是永远要学习。就虽然健身是一个用身体在做的运动，但是像其他运动一样，其实是用脑健身的。 是的，你会发现你每一段时间的健身方面的知识都会一步一步在增长。然后回想起前一段时间的自己，会觉得那个时候 很愚蠢。 对，其实我们的袁一他也是健身有整整的，我算算啊，整整 快半年， 半年整的时间 了。哦，对，有半年了。 这半年， 大不说我已经健身10年，然后小雨说，其实我们袁一算一算也整整有半年。 很可笑，听起来很可笑。 不是，这是一个很好开始，因为袁一他的毅力很坚强，也是那种风雨无阻，一周都能坚持3到4次的人 啊。 比你强太多了。 健身这个东西其实真的是有天赋的。 哎，大步，你现在一周的频度 是几次？ 训练五次。 你看，你看看，看看差距。 人家是男生啊，他身上的那些肌肉含量是很需要这种训练来维持的呀。 是吗？只是因为他自己真的很离不开健身这个方式吧。 哎，我还想提问一下啊，大布，你刚刚在表演区的时候也有说到，说自己是想往健美的那种身材走，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你是不是需要就是脂肪什么的都再长一些？ 不会不会，因为健美的比赛中，健美的选手的脂肪一般在五以下吧。 嗯， 对，在比赛中的话， 你现在的数据能透露一下吗？方便吗？ 最近很久没测了。 上一次最近一次测 上一次测的话，应该是在十，皮脂是14左右吧。 那已经很低了，其实对于正常人来说， 对， 还好。然后最近可能会稍微再 跌一些， 但是其实给大家打一个比方，就是如果男生要看到比较清晰的腹肌，应该是在10以下。 那整个的块头还想再练得大一些吗？ 对，其实健美的话就是在维度上追求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大，然后皮脂比较。 他现在整个胸大肌这一块就是很明显的是超乎常人的水平的。 你怎么会知道？ 因为他一直在看啊。 我们刚刚在表演区那个近距离，就很想伸手摸一下。 哎，那 我也想问 大布一个问题，就是你自己现在身材练得这么好，然后你自己说老婆现在不太像你这样的频繁去健身啊，你会对老婆的身材有要求吗？ 我其实没有。 真爱是不应该有这样的要求。 我希望是就是她身体就是我希望能够用我的一些专业知识，就是相关的知识来把她的 感化她吗？ 调理就是健康，就是我希望她身体能达到一个非常健康的状态，因为其实从健美的角度来说，尤其是如果涉及比赛的话，它实际上和健康它不是一个完全相同的方向。 对对 对, 对。 所以说，对于家人，包括我的父母，其实我也是在用我平时能学到的一些知识去帮他们去调理饮食，还有一些营养方面的。我觉得这个是我比较开心的一点。 免费的营养师也很羡慕。 对，其实刚才说的一点，我有一个观点，就是我想跟各位那个听众说，就是大家不要觉得有人练的年头很长就很厉害，因为刚才就像依依问我说练了多少年，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也是让我 有时候不太好回答， 惭愧。其实我蛮想说我自己也练了半年的， 因为就是他等于前九年半没有遇到对的教练和对的方式。 我能明白他的说法，因为有很多人都是 他有一段时间这个事情很早 瞎练期，大家都会有这个阶段 平静。对，就像你的教练韩教练见着我就说上来就问我练了多少年，然后我真的特别不好意思， 对对对， 我说我练了10年，他说哦，那你以前都没好好练是吧？ 很过分， 因为韩教练 说什么打实话， 韩教练就是园艺的教练了，也是我的教练，他就会很自豪的说，我只练了2年多啊，严格来说连3年都还不到，不就练成这样？ 有什么样的徒弟就有什么样的师傅。 关键是就是方式这个东西，就是效率嘛。对，你如果用对了方式的话，确实年头可能并不重要。 对，其实真的是练了多少年不重要，你每次练了多少时间也不重要，你能举多大的重量也不重要，当然除非你练的是力量举那个方向，那就不一样。但是如果你是以这个外形肌肉线条美感为一个目标来追求的话，那么你举多大的重量也不是非常的重要。 对， 真正就是那我真正重要的就是你的这个肌肉的感觉和你真正能达成的这个外形上的这种提升改变。 而且我想说一个，就是我自己这段时间以来得到的 一个 最大的变化，因为我以前你像咱们现在很多的就是工作的方式都是久坐一族嘛，包括用电脑什么的，所以就像泽华刚说，就是颈椎这边会有不舒服，包括腰肌这边会有不舒服，腰和脖子每次躺下去的时候就觉得好，整个人躺不平。但是所以我以前会比如说每周去找一次按摩师给我通一下所谓的经络啊，这那的，每次你只要隔超过2个星期没有去按摩经络 都不能碰，对不 对？就 浑身很痛， 就是每一个经络地方就是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嘛，它一定是疼的不行。但是我健身了之后就没有时间去找按摩了，我这半年大概得有3-4个月没有去找按摩师。 他健身之后真的非常忙。 因为你业余时间都拿去健身了嘛，然后我再去到按摩师那儿的时候，他就会说 就是他给我按摩的时候，我觉得根本就不像是那么久没有来按过了，我自己感觉。然后到了竖脊肌，健了身以后才知道所谓的腰肌叫竖脊肌了的地方以后，我觉得哎也没有以前那种酸疼和胀的感觉了。嗯、然后连按摩师，你知道按摩师是不太会愿意承认说你的身体其实还不错，你的身体其实还挺通畅，因为他一定要说出你身体有很多的问题， 才能让你一直让他调理、啊、 继续办卡。对，嗯、然后他说你好像也没什么太多需要按的地方。 我跟你有同样的感受，真的是这样，而且会觉得自己的健身之后身体的免疫力整个都有提升。就比如说之前我是那种非常容易感冒的人，稍微有一点病毒我就先病了，但是最近我健身了找教练差不多一年半的时间，到现在为止我都基本上不生病， 感觉咱俩很像传销机构， 是传递正能量。 你旁边的这个男主持人一直在漂白一样。 对啊，他已经不想听咱们讲话，把小狐狸都挂在话筒上了。 毕竟此时此刻我的这个脖子这个地方还是有点疼的。 就是我觉得你没有找到就是对的锻炼的方式，没有把你的就是包裹这个骨骼周围的这些肌肉群给调动起来。你看这大步应该也会很有发言权，他是不是一定是没有练到位，所以这个肌肉群不够强大，所以不足以支撑他沉重的充满知识和能量的大脑，所以才会觉得脖子很不舒服。 脖子不舒服应该对，应该是就是你刚才说那个 斜方肌不够强大， 斜方肌也有可能竖脊肌，就是一些背部的肌肉，因为含胸含的比较多，然后脊椎你头经常向前探的话，脊椎就会有一个很大的压力。其实就是健身的话，除了让你的这个身体会达到一个比较好 平衡的状态， 是的。 其实身体的话，身体会有三种功，一个是机械功，一个是那个细胞内外的转运功，还有一个是化学功。就健身的同时，其实我们一定要学习一些营养学的知识。 嗯， 就是这个营养学的知识也会让我们身体的内部非常的健康。 嗯， 因为之前的话，我也是自己就是想自学一些东西，就看了一本叫《运动与营养》的书。其实当时我看到。后面我就觉得就是这本书可能你健不健身，但是你只要把它来来回回看几遍都读懂了，终生都非常的受益。 对， 就是很详细的能帮我们把这个饮食结构怎么去调整，然后 理论知识也是很重要的。 对，然后说得很清楚。我觉得所以健身的话，如果说有一个词跟这个有一个领域跟正能量特别相关的话，我觉得目前我感觉就是健身了。因为健身是只要你投入就一定会有回报， 而且它会让你整个人的气场啊、精神面貌都变得跟之前不一样， 很阳光、很开朗， 还会变得更加自信。当然不是让大家都自我膨胀了， 不是嘚瑟了， 是 自信。 其实 大步你健身完之后，太太对于你的态度发生了转变吗？ 更爱了吧。 曾经可能你就爱答不理，现在两眼放光。 你这真的很像传销机构。 其实也没有，就是说在家庭中，尤其是就是对家人的话，我觉得因为他每天都在面对你， 他不会这么明显的感觉到你身材的变化。 对，他可能不会被你的外形所打动，但是他会被你的精神所感染。 你知道我先生是一个懒到就是你能躺着绝对不坐着，能坐着绝对不站着的一个人。 和我们先生是同样类型的人啊。 把这两句话录下来。 此时此刻正在家里躺着。 然后那是因为生病了嘛。 对。 然后他最近就是在我的感染下，他居然昨天主动跟我讲说， 咱们下楼走十步。 十步太多五步好不好？ 等过完春节我跟你一起练，你愿意带我 吗？ 我说当然好了。 春节他就会说等过完这个夏天我们一起练好不好。 关键就说冬天太冷了，等来年开春我们再一起练好了。 哎，那个就是后话了。 这个我也想说，就是其实就是马上走出去最好，马上走出去，不要等，不要。 但我只能说他必须得跟自己比，因为以前他是那种你跟他说什么啊，你不要跟我讲这个跟我没什么关系。他现在已经有一个转变，主动跟我讲说咱们春节以后开始带我一起练好不好。 是不是因为看到你身材变太好，所以自己心里会有些压力 是吗？并没有。 其实我们可以发现健身的话题大家都很关心，比如今天我们的直播平台上面就有很多的朋友都在陆续来收看我们的直播，比如说学林啊、夜场嗨青春啊，还有不可一世等等，这些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女神百分百。那刚刚在我们的超模养成记环节，我们的嘉宾大步跟我们分享了他健身十年啊，有一些瓶颈也好，或者是有一些困难也好，但是都没有挡住他十年以来一直 坚持健身的这种精神，也是希望能在周一这样一个时间，可能路上非常堵车，但是来给大家提供一个正能量。那接下来就进入我们今天的秘密花语。 我有个喜欢的花语要和你说， 是秘密哦。 今天的秘密花语呢，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个非常精彩的小视频。 那我要转过身去。 这个秘密真的是这个主人竟然就说，我有一个小秘密要跟你分享。 众所周知的秘密是吗？ 非常契合今天的主题了。对，就是我们的女神袁一，她练了这么长时间，我觉得她练的这半年其实可能相当于很多女生已经练了两三年。 你不要再说了， 一个时间 你不要再说了。 对，她的重量也是一步一步在加强，所以接下来我们这样，我们先来展示这个视频，然后再来给大家解释其中的一些经历好不好？ 我觉得是这样。 吐槽砸砖。 对对对对。然后因为刚才我跟大布也有私底下沟，就是交流这个事情，然后我也希望大布跟我看一下，说这动作有没有一些问题什么的。我你先说。 没让大家先一起看视频。 现在我们直播间里还在哗哗哗的进人，所以大家可能都很想看。 是这个镜头吗？ 对，是这个镜头。 这样能看清吗？ 哎，看得还挺清楚的，挺清楚的。 可以看到。 结束了吗？ 结束了，结束了。你要不要再放一遍？有点太短了， 就10秒钟而已。 对。 背上一个杆上有2片吧，1片。 应该是6片吧。 6片。 对。 看起来非常沉的样子。 好。来，袁一给大家讲解一下， 就是。我觉得还是这样，就是跟大部讲的一样，就是你在练的过程当中，每个人的程度和就是经历不一样，所以不要把重量作为唯一的标准。就是我每次记录这个过程，也是给自己一个鼓励，就是告诉自己说我已经从原来的多少变成了现在的多少，然后我自己也明显的感觉到我的力量在提升。那力量提升一定是你的肌肉的能力变强了，才能够支撑更重的重量。我现在臀推是昨天新的一个突破，是70公斤。 最早要不要跟大家讲一下最早？ 应该一开始就是30公斤吧，应该差不多。也有空，就最开始 的你， 真的，你要不要现场把我给臀推下？ 因为最开始练的时候，其实教练会给初学者先就是空推，自己自身的重量也会练一段时间，慢慢的一点一点重量往上加，一定是慢慢的一个过程。 其实我说的那个不要去追求大重量，和你现在这个给自己记录一下这种非常值得纪念的时刻，去打破自己的记录还是不太一样。我觉得去打破自己的记录，超越昨天的自己，这个真的蛮好，就非常非常的棒。 因为我上一次录视频是65公斤，其实并没有差太多，只是加了一点而已。但是 我懂， 每次再往上加一点的时候，其实它这个也是需要你慢慢的再往上。 心里是很开心的， 当然会开心。 所以希望过完年之后可以跟我们分享100公斤的视频。 这个不作为我自己的标准，就是一个目标了，只是说我能够维持现在一个状态。然后一旦稳定了，那我的教练会是时候的时候告诉我说，哎，你该加重量。我很相信他每次给我的一个指示。 跟大家说的，健身分成两种人，一种人呢就像大布一样，非常的低调的告诉自己我 从来不展示， 但是非常的弱。还有另外一种人呢，就像旁边那个人一样，我上周65，这周70，过完年我就100了。 我觉得今天有他们两个人特别开心，因为我就不用卷入这场纷争了，你知道吗？平时一般都是我来卷入这场战争当中。 对，现在主动有人来炫，这 不是。我要声明，我一定是要学习大步这种就特别低调的。即使我有一天举出了100公斤，我也不告诉泽华。 我懂你啊，有的时候太开心了，低调不起来呀。 其实也蛮重要的，因为就是去找一些因素去刺激自己，然后保持一个健身的热情，其实也是蛮强的。 是的， 蛮 其实今天有很开心的一个小时，跟大家分享了很多有关于健身的故事，也希望更多还在这条路上没有走进来的朋友们能够更快的走入到我们健身的行列当中。当然我们不是一个传销组织了， 哎，但是看我们今天表现那么好，大家也可以去微信的公众平台搜索一下982魔力工厂，然后现在底部有一个投票的这么一个环节。我们从来没有在节目上宣传过这个投票，我今天点进去一看差距有点大。 真的吗？ 找一找我们几个，然后给我们投上宝贵的一票。 是的，嗯，我们几个 我们都很低调，就是不是很追求说最终票数是多少了，但是如果你们愿意去投一票的话，我们也会很开心。 是的， 八位数就可以了，也不用太 多。八位数，如果存款是这个数额就很好。 另外要跟大家宣传一下，今天其实也是女神百分百在2017年健身环节的最后一期节目了。 哦， 那在 2018年会升级。 对，2018年我们会升级成2.0版本。从明年起呢，我们健身环节会挪到每个星期二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更加黄金的时段，来给大家请来更多的健身的大咖呀，以及健身的爱好者，来跟我们一起加入到这个正能量的环节当中。而且我们的名字，节目名称也会改变成叫做潮流梦工厂。 对，另外也希望所有的听友和网友都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本周五下午5点到7点的一个特别直播，关于2018年982的更多的精彩的内容呢，会在那一两个小时当中一一的来为大家揭晓，所以也希望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那个12月29号那一期5点到7点的982的芳华最美好的时代那一期特别直播。 是的，最美好的我们也都会出现在镜头前哟。 好了，今天节目结束之前，祝大家都能够早日的臀推70公斤了。 恭喜你。好了，感谢收听收看今天的女神百分百，您接下来即将收听到的是982活力榜，我是肖宇， 我是曾华， 我是袁一， 我是大布。 嗯，谢谢今天我们嘉宾大布，拜拜。 拜拜。 Forever, they say. So baby, in between,